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滴蓝北京，大写的滴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私奔的王富义和冯氏来到了一座尼姑庵，两个人是又说好话又给钱，最终这尼姑庵的主持妙来才答应他们暂住一夜。那么住进这尼姑庵之后，这两个人又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妙来呢可就领着这两口子来到僧房，三间僧房很干净，住俩人富富裕裕。您还用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就洗把脸呐，有点热水我们喝，我们就睡觉了。好吧，小尼姑都给办齐了，那您二位早歇着吧。早歇着，他不歇着，他两口子干什么呢？那谁知道？他正经两口子也就歇着了。这二位露水的夫妻在人小庙里头破坏人家清修之地。次日清晨，咱们穿衣裳起床走吧。哪儿去？咱赶紧走啊，万一冯坤找来呢。呵，我说你可真够呛，冯坤能找到这小庙里来吗？昨天晚上我已然想明白了。您想明白什么了？咱不走了，这小庙就是咱俩的安身之所，这地方太好了，没有比这儿再安全的。冯坤千想万想，想疯了脑袋，他也想不到咱们俩人会躲在一个尼姑庵里头，他追也追不到这儿。这个尼姑庵不让男的进，他来不了。那么他呢是个江湖人，哎，他呀找咱俩也就是找个十天半个月啊，各月其成的了不起了。真找不着呢，他手里又有钱，他就走了，远走高飞，再娶年轻漂亮的去，咱俩岂不是做一世长久的夫妻吗？嗯，好，这主意不错，奈何一劫，人这小庙不能留咱俩呀。昨晚您那瞎话编得太圆圈了，您说咱是回家探母亲，老太太病重要死，天亮即行，天亮咱俩不走，没话说呀。一会儿人家老少的尼姑来了，合言以对呀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编瞎话你都不会编。人要不让进呢，咱们是一点主意没有。人进来了，要想赖着不走啊， 那有的是办法，他想轰咱们他轰不出去，那我可没词儿，瞧我的，脸也不洗呀，是头也不梳，斜倚在炕上啊，把这被子呀半搭半盖，然后手支着香腮，他这么一吭气，哎呦，去叫尼姑去，哎，把门开放，小尼姑呢在外边等着呢，领着二位上这个头了啊，参佛礼驾完了事儿，二位就即刻登城了，一看把门开开了，小尼姑一低头，为什么这男的出来的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您早啊，哎，您上屋里来一趟，嗯，我上您屋里干嘛去，像话吗，小尼姑一听，罪过呀罪过，不是您进去我不在屋待着，我媳妇长得有话说哦，说着话王福一可就出来了，小尼姑进屋了，小师傅您把门给带上点，哎，小尼姑把门给带上了，回头一瞧，您这怎么了，我病了，您怎么病了，我心里起急呀，昨天晚上在庙外头占功夫大了，受了些个夜寒，内热外寒，我病了，今天我走不了了，能不能您辛苦辛苦把老师傅请来，通融通融，让我们再住两天，等我身上好一点我们再走啊。小尼姑一听还麻烦了，让进来还不走了，这我煮不了，我得问师傅，您快去，一会儿把庙来又给领来了，老和尚进屋一瞧还真病了，哎呀，施主，这个可有点那什么，我们这庙不让男的住，昨天晚上这个天黑也没什么人瞧见，这要真在我这住两天，与我的寺中啊这个寺规有碍呀。把银子拿出来，老师傅您多通融吧，您看我这样实在走不了，我多给您钱，我们两口子还得麻烦您，得在您庙里边吃，庙里头喝，啊，不是那个，我这庙虽然清苦，两个人吃饭我还供养得起，左不是不合规矩，嗨，规矩不也在您定吗，您乃是一庙之主，您怎么说怎么是，叫我瞧啊，我们两天就走，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，老尼姑啊五十多岁了，就这点看不开，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又到手了，那得，那您再待两天吧，那您给我买点药来呀，哦，你吃什么药啊，给你请大夫，别请大夫，我自己这病我自己知道，我呀有药，可是我这药啊得拿酒把它给行开，您得给我帮忙打点酒来，再带点药引子，哦，您什么药引子呀，这是黄瓜，黄瓜整根的不行，您把它洗干净用刀拍了，搁一点盐，倒一点香油，有蒜末再搁一点，你就说拍黄瓜我听得懂，这一副药引子够吗，那哪成啊，再来点豆腐丝儿，切细着点，弄点葱丝，哎，搁点醋，搁点香油，搁点酱油，搁点盐儿，有点青酱也行，这么一拌，哎，您给我端来， 哦， 你就说你要酒要菜就得了，反正你也在我这儿住着，我留你们两口子住，我这就不像话了，哎呀，已然这样了，那就破罐破摔吧，吃吧喝吧，那就老尼姑还得给他们俩买酒买菜，嘿，王府一瞧，这冯的娘子真有两下子啊，呵，我们俩在庙里边一住，哎，清静甭说了，没人打扰，而且还有人天天给打酒买菜做饭，庙里头呢这个饭呢虽然说吃的没有什么肉，没有什么荤腥，但很干净，还很是味儿，嘿，我说小尼姑，阿弥陀佛，你们这儿谁做饭呢， 我们这一老头一老太太做饭。 哦， 嗯，老头，哎，这不对啊，你们这庙里都不是不留男的吗？这老头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老头太老了，都80多了，老老头了，你可听明白，那年代40-50岁就是老汉，80多就老神仙了啊，老寿星，这老头都80多了，80多还能做饭，嘿，他做不了很好，熬个粥什么的行，这老头啊，他主要身体好，帮着庙里边挑挑水啊，拾拾柴呀、啊，包买东道西都是他，给您买酒买菜，包括我们平常进县城里边买粮食都不是我们去，都是这老头去，老头姓张，叫张老头，80又出去了，哦，身体这么好哦，那这老头怎么在庙里头？你看他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头一二说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了，二一个呢，我们来的时候这老头就在庙里头，据我们庙来师傅说，他在这庙里年头可多了，他至于具体的怎么来的这尼姑庵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老头子我们官称就叫张爷爷，他也不算个居士吧，就在我们这儿干零活，哎，就管烧火。 哦， 那饭呢谁做呀？饭原先就是我们倒着做，做不了这么好。哎，最近我们呀，大概有这么小半年的吧，有个老太太，这老太太疯疯癫癫的，老太太不知道是找闺女是找儿媳妇儿啊，孙家走出来了，也说不清楚是哪儿的人了。这个我们庙来师傅是善人，就把这老太太收留在这庙里头了。哎，您别看我们大伙儿能给调养的，这老太太最近见明白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他儿子住哪儿，他们家在哪儿，他还抢不起来。但这老太太呢，说话呀跟我们聊天都挺正常，还挺明事理，这么个老太太，就是这一下啊，不知道着的什么急啊，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住哪儿都忘了。这老太太做饭不错，尤其这老太太呀会点豆腐。这老太太让我们买豆子呀，说磨成豆浆啊，拿那小磨自己磨，每天磨不了多少，磨那么一小盆儿，或者熬豆浆啊，或者是挑豆皮儿，要不然就是点豆腐，她都会。点得了豆腐啊，她拌豆腐也好吃，是熬是煮啊，难得这老太太怎么做都好吃。掉这样我们就吃豆腐吃不烦。是啊，那今儿晚上我们别豆腐丝儿了。我们也别拍黄瓜了，给我们来小葱拌豆腐怎么样啊，然后呢再来一个素烧也行啊，多搁点油我们好好下饭吃。那行，我们跟这老太太说吧，听书听点您大概齐呀、啊、您可就有个了然了，这老太太是谁。简单说吧，俩人在庙里这一住，子一催呢就说有病起不来，一催呢就给往外拿钱，大家伙不乐意没办法，主事是庙来，庙来见钱忘义，可就容留这一对狗男女在寺里边，说俩人光在这住破坏寺规啊，搅闹这一份清修，吃点喝点不再紧要，关键二人佛前宣淫也没赏没夜，俩人天天关上门。哎，并且呢两个人一高兴呢，哎，动静还挺大。这庙里都是小尼姑啊，老尼姑50多了，他无所谓了。小尼姑听的这个声音呢，简直的是太不像话了。这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了，这老太太别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，满明事理，可就把庙来找来了。我说当家的，这些日子我听他们说庙里头来了一对男女啊，还吃肉喝酒，还老让我给烧豆腐吃，我做两顿饭无所谓，我报答您这恩情，来老在庙里住着这不是个事情。是啊，但是人家这个香火钱没少给，咱们这庙有清苦，他们俩人啊叫我瞧啊，是私奔的一对男女。哦，您瞧出来了。是， 我年轻的时候就受过这刺激，这才削发为尼。哦，是啊，那怎么样呢？他们总有一走，他们走呢，也不外乎就这一两天，我再去催。我可跟您说呀，咱们这个啊福德安可不能留他们呢。虽然您把我留下，我是外来的，不该多嘴，但是老太太我可明白，这在庙里住长了不是什么好事，小尼姑们也得给带了坏了。您要听老太太我的呀，您早点打发了为是。是是是，嘴里应着呢，回来也催，一催呢，冯大娘子有的是话对弄着，反正就是不走，在这一藏，藏了真得说呀，有个月七成的了。那么这老太太呢，每天您吧，先开始是这冯老太太嘛，后来呀、啊，张老头加入了，老头都八十多了，老头子原先就伺候这老尼姑、小尼姑，还有这冯老太太，每天吃不了多少东西啊。最近呢，每天他都得出去采办去，为什么？每天要的东西不一样，口还挺刁。老和尚呢，老找张老头拿钱，您今天去买这，明天去买那个。老头子不明白，怎么突然之间这个饮食发生变化了，他不上前头来呀，他就在后头那伙房那儿住啊。他不好意思问，他因为这么多年，你别看他在这庙里住，他走后山门，头里院他根本就不进，都是女僧，很不方便。那么他暗含着呀，他可就把这疯老太太给找来了。老妹妹，我问您点事。哎呦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才50岁上下年纪，我还没庙来岁数大呢。那么您都80多了啊，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得了。哎，好，头了，这怎么意思？嗨，您还问呢，我跟老当家的说了好些日子，我呀实在是想不起来我姓什么叫什么了，我也想不起我儿子是谁来了，我也想不起我们家住哪儿来了，我要但凡知道我早走了，这不像话呀。怎么了？投了留了一对狗男女，要按庙来老师傅说呀，大概齐呀是私奔的一对男女，躲在这庙里边躲事，这一躲呀，这就个月七成的了。轰啊，庙来师傅得了人的钱了，轰不走啊。你这和尚可真行，见利忘义呀。你甭管，我去骂去。老头子仗着岁数大，站到后窗户骂，什么难听说着吧。老头子骂骂咧咧，老骂，骂着骂着不骂了。为什么？屋里这二位啊，给他来个充耳不闻，任凭你怎么骂，骂不化。俩人在屋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吃完喝完了，俩人睡觉。他们俩这一出声呢，老头子站不住了。老头子本来还骂，一听，哎，这不对了，别骂了，把老头子都给扫走了。老头子一瞧，这叫什么事啊？跟疯老太太说了，你呀，不和尚给我找来吧，我在这庙待好几十年了，这庙我待不了了。疯老太太把庙来找来了，老头子跟庙来这么一翻吃。庙来说，您二位反映这问题呀、我都已经清楚了。那么呀、他给我这钱呢就到明天的，明天无论如何，哎，我把他们给打发了，您二位千万别走，咱们都这么多年的交情了。疯老太太欠的人情啊，疯老太太不能说什么。张老头子呢，骂了几句大街，一看庙来这样呢，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那您受累，明天还得买点米去，不是刚买完米吗？这不添俩人吗？下去的快啊。他们俩人你别看天天在屋子里头，还挺累，饭量还见长。那么明天您还得买点米去。哎，我买米去。我呀，我明天买米，明天不一定回来，我没准后天再回来。您干嘛？我躲躲清静。这老头子张老头提拉着这个米口袋，拿着钱奔县城了，买米去了。到县城找粮店，把米买得了。买完之后呢， 他不想回去，老头子没干八十多了还能喝口，我在庙里都不好意思喝，这俩人天天在庙里边喝还吃肉，我这躲出来了，我也打着牙祭开回斋。老头子呢可就找了一酒铺，酒铺往这一坐，把米口袋往这一床，要了一个菜啊，要了二两酒，老头这喝着，老头这喝怎么那么巧碰上个熟人。这熟人干嘛的呢？这熟人是卖山货的，什么蘑菇啊各种药材啊，他也赶这个县城里边的集。那么他呢认识张老头，他知道张老头很厉害，怎么厉害？这么多年这老头子是这个啊尼姑庵叫福德庵的买办，这老头子呢管采购，只要把这老头哄好了呢，这庙里头啊用什么东西啊都归他办。那庙里头赶上有重大的活动，或者说到初一十五呢也得改善改善生活，得吃点好的，蘑菇啊木耳啊这些山货也得用，不进别人的专进他的，因为他跟老头子认识啊熟人。他一瞧老头桌上就一个菜二两酒，得嘞，我狗着点张老头，我把这账给厚了，以后他好进我的山货。想到这儿呢，暗含着他跟伙计一说，看见没，那桌那老头啊那酒钱我给了。伙计跟张老头一说呢，张老头心里边正不痛快，哦，还有人给我厚酒翻账，哪位呀？这那位，哦，他呀，这小子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一块儿吧，把卖山货的给让过来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您瞧，张老爷子，您八十多了，好，您比我爷爷岁数都大，我呀最敬老，看您一人这儿喝呀，我不敢过来，不知道您有什么事儿，是等人。我把您这酒钱给厚了，你小子甭瞒人，你是怕我不进你的山货了，得嘞，您疼候我这么多年，您一直照应着我，错不了，庙里头用东西我自但是要买，一定找你。哎，得嘞，张老爷子我谢谢您，您别瞧小庙不大，一个老尼姑带着一个小尼姑，嘿，这个进项可真不少，您就管干这个，这些年呢您也发了。呸，我还发了呢，我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庙里头年头可多了，庙来没来我就来了。庙来是谁呀？庙来就是那老当家的，他年轻时候受点刺激，那庙里的老尼姑死了，我呢原来就是庙里烧火的，他来之后呢，哎，这庙就让给他了，我一直就在后边住着，庙里的是买东西都是我去，跟你这么说呀，这庙来呀哪儿都好，在这庙三十年了，越老越混蛋了。哎，您这怎么说话呢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， 这次包了600年的姜了呗。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，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金锄拉开啊，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，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。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，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。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。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，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。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，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，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。乐享生活，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，到时间，新朋友，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，更有听众专享福利，每周送不停。